在我眼前乱飞，女生的柔美只有自信能给，这秒钟不想爱也不想谁，将照片撕毁以为就会 OK， 为何有泪水钻进我枕头内，上天爱到鬼爱占我给连累，下雨时不能吃也不能睡，谁稀释我的泪。